明智，读书使人领袖，拥抱书籍，爱上阅读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碑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顶着雪花转雪球，打着个个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山腰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霄拳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问你光波旁耳边。 87.6 来了，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。 你们朝这儿跟我来练练，这是四位，给这儿训神啊，这是囊定，这是天管啊，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戏袋 要喝啥呀，我在这儿呢。哎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哦，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到你们俩人身上啊！ 别挨骂了。 晚上好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。我是季彤，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上一回正听到纪世侠焦文亮焦二爷先后战胜了段国柱、华亭志、张奎，取得了三连胜，群侠一方是士气大振。那么万龙藏风岛这一方受挫之后，又会派谁前来出战呢？咱们呀，接着往下听。 焦二爷把棒交于左手，一丝海下的阴然，大战船上那么一战，威风凛凛，煞气腾腾，贺连胜三阵，当时惊动了万龙藏风岛众位将军好汉。好狠的焦文亮，战败了段国柱，战败了华亭志，棒扫张奎，打了一万朵桃花开放，死尸都不留全尸，挑落在江心，藏鱼虾之父其心何其毒也。来，哪位与我掌令旗令箭，待本副帅亲自会窦老儿。盖田第一手桃源头弄天大怒，亮宝剑刚要过去，力胆侠谭天唐桂林一瞧，你看他们这万龙藏风岛的事咱不明白，所有发号施令都是这副帅，盖天第一手是副帅，那大帅轩辕志不言语，可是桃园也不请示他，连个商量都没有。您看这事儿怎么办？没有，武断专行，就是啪啪全自己来。可这轩辕志呢，也没有不悦，就瞧着，谁去都是桃园派将。这桃园去了呢，人说谁替我掌这个令旗令箭呢，那应该给他正帅，他还不言语，这假装没听见一样，那就得我接着。可是剑山我也是大帅，到了这儿呢，英王到这儿又成王子了，人家都还管我叫谭大帅，可是我手下兵马尽丧，这都人家万龙藏风岛都是人轩辕志桃园的人马，我也指挥不了，那我这大帅形同虚设，也别让焦文志卖狂了，干脆啊我来得了。陶副帅不必动怒，薛小的纪世侠焦文亮焉用陶副帅您亲自出征啊，谈天不才，我愿在您面前讨一个令，两军疆场会战焦文亮。桃园一瞧，哎呀， 谭帅多有辛苦了。哎，这不过是分内之事吗？那您替我分心受累了，谈不到。传来，守情宝剑下了小船，离去了大战船，够奔了江心。到江心大战船以下，不蹦上去，顺软梯往上爬，为什么够身份了？穿高纵矮的人家可就不卖这下了，不跟张芳似的了。顺软梯一点一点爬上去，翻身过了围栏，来到了甲板之上。焦二爷这口气，这方才喘匀，抬头一瞧，倒抽一口凉气，手托哨棒丝阴然，定睛观瞧，哦，来者非别，正是剑山蓬莱岛兵马大元帅力胆侠谭天谭桂林。谭大帅，难道你要亲自会战焦某吗？不错，看焦二爷大战船之上连胜三阵，谭某不由得一时激痒。那么我在剑山蓬莱岛已然是败军之将，身为剑山大帅，剑山破败之时就应当尽忠于亡命，我就应当死。可为什么苟活今日呢？皆因为我家千岁来至在万龙藏锋岛，保着我家千岁来至此处，一时呢，哎，我还不能够死，因为老人家还在，我得保着。那么这才浅言来到疆场之上，不过是在您面前接接招，奉陪您几路而已。还望焦二侠不吝赐教。说着话，退剑持恨崩黄，苍啷啷亮出勒下三尺龙拳，二指掐剑诀，一搭剑身往这一站，真得说威风凛凛，煞气腾腾。焦二爷自知不敌，慢说连胜三阵，力气都已经使完了，棒扫张奎已然是侥幸，再战力胆侠谭天，这如同天方夜谭的一样，必然不能了。人家话说的这么客气，不知道本方队里边谁来接替自己呀、啊？我让我大哥回去干嘛呀？我大哥在这儿，我先歇会儿，让大哥跟他就说打不过的比划几下也行啊。谭帅不必客气，你我手下论高低，挺棒刚要战，这焦二牙够梗的，明知不敌那也得打。就听得身后高宣佛号无量佛。焦二侠言连胜三阵，老不讲筋骨为能，我看您老已然有些个力怯了。这话谁敢说？事实也不能往外说。哎，这位就敢说，我瞧您呐后力不济了，不如回归本队暂时休息。我面见谭帅有话要谈。谭天焦文亮顺声音一瞧，嚯，飘飘摇摇江心来一只小船，您别看离着那么老远，借着江面江水送音，这么老远声声入耳字字清晰，这个话听着就仿佛在跟前说一样，可见此人内力之深。感情小战船浮江莲花洲上，船头站定一个老道，飘飘然神仙气概，大伙儿全认识，正是顺治皇爷御口亲封大清国护国寺的名将，排行在三，八卦术士三爷张红军。三剑客背插浮尘，肋挎宝剑，来至在大战船。焦文亮一瞧，哎呦妈呀！别人叫我回去，我还得矫情矫情。张三爷换我行啊，盛唐人够给面的，也是我立夺的功啊，连胜三阵呐、啊，棒扫三扣可以了。哎呀，累得够呛啊！呼呼呼呼呼！张三剑客爷，错非您老人家呀，别人换我，我还真不让。您老人家既然来到了大战船了，这一场功劳自是您老人家的啊。谭大帅非是焦某怯战， 皆因为有剑客爷来到大战船，要有话面见谭帅交谈，我不能够耽误二位的时间，咱们少陪少陪，是再会再会。倒脱铁哨棒，跳上小船，回滚本队。谭天把剑亮出来了，张红军来了，我谭桂林打张红军，泼我去！人说有话要谈，谈话我拿宝剑干嘛呀？修刀懒入鞘，那也得入鞘。宝剑还侠，双手一捋，这个剑碎，手腕剑都往这规规矩矩一站。三爷张红军上大船了，大战船之上用手一指谭天，单手问讯，先得行礼，无礼杨夫，谭帅别来无恙，哎呀老剑客，你我剑山一别，老仙长越发的意气风发了。哎，出家人不说在家话，何谈意气风发四字？我劝谭帅不必再转，回归本队去吧，再换别人。谭天有心不走，人说这实话，跟人家打不了，有心走自己谁也没打上，白来这一趟。正在犹豫进退两难之际，就听他身后有人高宣佛号：无良佛，谭天后撤。燕某不才，山人要战张三爷。说这话得啊，咬着后槽牙说，不用回头听声音就知道为什么，陪着鹰王一道顺剑山跑来的，正是云台剑客燕普岳云峰，小船之上就把宝剑亮出来了，夺的身份，夺的身份也顾不了了。张红军呐，一天之地之仇，三江四海之恨，所有对方的剑侠可没有，我恨的就恨你，有张红军在这儿不恨别人。谭天后撤，我战张三爷。谭天一瞧，对了，也就是你，换别人也不行。谭天冲着老道微微一笑：张三剑客爷，那么我来到战船之上是为会斗焦二爷，您看看，您把焦二爷替回去了，我家军师燕道爷要替我，没别的说的，您老二位是老朋友了，叙旧则是叙旧，谈心则是谈心，有什么话您别跟我说了，您跟我们燕道长说得了，恕小子我无礼，我先行告退了。张三一瞧，哎，也就是燕普啊，对，这是死对头啊，谭帅不必客气，自管职工。这会儿谭天后撤，燕普上大战船，手捧宝剑，恶狠狠一指张红军，呆。张红军，你我剑山一别，没想到万龙苍风岛战场之上咱们又碰面了，山人今日要讨教张三爷的绝学，你我今日不死有活，咱俩非死一个不行，恨疯了。张红军一瞧，出家人怎么那么大火气，每次见面我都良言相劝，你甭劝了，你说那片话我都懂，我们都顺剑山让您打破了，给轰到这儿来了，你们是苦苦相逼追到我们到这儿，不容我们有喘息之片刻呀，那么你还劝我什么呀，咱俩手底下见真章，捧宝剑照着张三爷就刺。张三爷亮宝剑，两个人穿花蝴蝶相逢，打在一处，二位这一打那好，大伙全得瞧，为什么？学习的机会。那诸葛剑跟志明侠石永杰俩人站，大家伙看着都高，何况这二位人间的剑客，说瞧好多回了，那也得瞧，每遍瞧都有新的心得呀。他这个张红军六战燕普，咱们得凑上数，是不是？打这儿说，张红军跟燕普、燕云峰二大剑客两口剑站在一起，真得说伯仲之间。不过呢， 燕普心急一点，用的都是死招绝招，恨不得这张红军一死地。张红军呢，那有争斗之心，可没有要命的心。哎，也没打算跟你拼死拼活，不过就是见招拆招，见势破势。但二位这一打跟刚才那些人打都不一样，到底是剑客够身份，两口宝剑斗在一起，可没有听听听汤汤汤，无非就是你那么一比划，我那么一比划，俩人知道对方这招不等用老了就变招了。俩人这一打呀，就跟跳舞一样，宽大的道袍随风飘摆，两人都是满不淫然，就跟啊两个老神仙在这儿啊跳舞一样那么好看。但俩这打功夫大了，内行瞧着好啊，外行瞧着着急呀、啊，这打的不热闹啊，能耐越大的越爱看这个，看什么小啊，哎呦你看人家功夫练到这份儿的，咱们瞧一回有长进，哎，就跟我们这行同行似的，是不是？这相声听多少段我还听，听多少回了还得听，为什么？人家够大师，一遍拆洗一遍新，我们讲话听人家这个，我们不断总结老长，为什么呢？传统的经典的相声为什么啊耳熟能详，您各位都背下，因为您也爱听，每回听都有新意，这就是好作品。这也是二位这一打呀，大伙都瞧着想学点东西，可有那不够段位的呢，瞧着可就没劲了，俩光比划谁扎谁一下怎么样。功夫一大，真有不耐烦的，有解腻味的。突然间就听有人大喝一声，江心来了一只小船，直扑奔大战船。燕普，你跟他打费什么劲呢、啊、张红军，要不是因为你，白太官也不能踹我一跟头。燕普，你起开这儿吧，老太爷到了。其实他岁数比这蒋卫都小，小得多，那他跟谁说话也自称老太爷。手擎一对冰铁双绝，站在小舟之上，炸杀被马，正是泥小鬼陆恒，人送外号叫金眼貔貅。金眼貔貅、泥小鬼陆恒这一露面，惊动了圣玉圣陶然。圣陶然一瞧要坏，怎么？张三爷战燕普，就是不胜，足以不败，能先立于不败之地，还有富裕。燕普这打法着急，战久了还是必败无疑。他哪次见着张红军，也没讨了好去。那么泥小鬼陆恒可就不一样了。泥小鬼陆恒来到了战船之上，要凭张三爷跟人动手，准败无赢，那还不说。泥小鬼陆恒要敢说置人于死地，敢说这话他就办得到。燕普心里边高兴啊，燕普心里话说，我缠住张红军别走，单等泥小鬼一登在擂台之上，当时就要你张红军的命。你别叫他岁数小，能耐大呀，学无先后，打者为师，这能耐不在岁数大小，有的练白了胡子，练白了头发，他也不如那年轻的，这也有个天分。更何况泥小鬼陆恒随师习武50余载，他练了武，那老师也了不得，张明志、赵明真，那什么人物，那武圣的。泥小鬼陆恒啊，恨坏了张红军了，没有张红军，一对亮银诀到手了，多漂亮，这冰铁诀我用的倒是顺手，满是铁锈，老师给的又舍不得扔，也用惯了。这是我丢一对绝无所谓，为什么？我也是偷来的，那给人就给人家了。呵，白太官踹我一跟头，我打他的时候没人瞧见，他打我可多少人看见了。我自出世以来10来年，我没栽过这跟头啊。回来跟老师说，老师也不干呢，哪儿你就让白太官踹一跟头？因为什么？因为张红军喊一嗓子，我以为是您的，你说这多冤。你说这张红军多坏， 在我后头穿一身道装，我以为是老师到了嘛。他喊我名字，他一喊我名字，除了我老师没人这么喊过我。倪小鬼回来越琢磨这事儿越可气，越琢磨这事儿越可气，他恨谁？他就恨张红军。今天张红军一露面，倪小鬼也不请定，他在脑子里什么盖天第一手桃园跟他没关系，他唯一怕的世界上就是张明志赵明真。三阳关奉师命，两军疆场帮军助阵，你到标明挂号布计。张红军一露面，挟此里一只小船就够奔江心了。来至江心的着急呀，离着远的奔不过去呀，手捧双绝先把大街，张红军拿命来燕普后撤退后。燕普高兴是高兴，听着也有点扎耳朵，这燕普长燕普短的，你哪怕叫一声云峰哥哥呢，是不是？你说你八十来岁，你跟俩老道，你怎么不小点礼数呢你啊？你让我可说你什么好。张红军想走，燕普哥得让你走啊，一剑紧似一剑，一剑筷子一剑围住了张红军，张红军想撤都撤不了。倪小鬼陆恒可就快到了，圣陶然打算派将啊，甭派了，早过去了。阿弥陀佛，手捧一对陆家棒，已登在大战船之上，一对闭眼烁烁放光，老和尚真有派头。二剑个将达将本出，来到了大战船之上。陆恒师弟，兄弟，我让你给两位师叔带好，带到了没有啊？先拉拉近乎吧。江达也含慌，说着话，倪小鬼可就到了。哎，他们俩人啊，见面就打。我说师弟，你但分要手痒，你别跟他打，有江师哥我陪着你练练。倪小鬼一听，先打你。倪小鬼心里话，对，想起来还有你，还有东老四，拎着咱们都是叔辈师兄弟，你们合起伙来，向着外人骗走我一对双绝，踹我一跟头。今天有谁是谁，先打江本初，后打张红军。说着话，分自己的双绝窜过来，搂头盖顶照着老和尚秃脑袋就帮。老和尚不敢大意，亮自己一堆陆绝棒，心里边想：哎呦，江达江本初这堆陆绝棒多少年不动了，分跟谁？跟倪小鬼陆恒见面就得亮棒，这也不一定怎么着。跟别人打，这俩棒往上一支，双绝一掰就撒手。倪小鬼陆恒老了也不成啊，没碰上就得撤招。为什么？人就变招的太快呀。闭目金睛佛二剑个江达江本初亮一对陆绝棒，站住了金眼貔貅倪小鬼陆恒，八卦术士张红军站住了云台剑客燕普岳云峰一口宝剑，四大剑客战船之上杀成两团，就站在了一起。 好了，各位，刚才呢，咱们又听了一段王岳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由于时间关系，今天就先听到这儿，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好 ,FM87.6, 北京文艺广播，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。